费用我来出。五小姐低声和小爱说，小爱有些惊讶，有些不知所措地看着五小姐，然后一脸拒绝。 不行，我有存款的，我弟弟就是怕我太辛苦，他太低估我了。 小爱说。五小姐是很认真地说的，五小姐的工资不算低，加上没有房租的压力，有一些存款。她思索着，反正三个月后这笔钱也不是自己花了，未来的自己肯定有别的办法过下去，不如帮帮小爱。 就当是借我的，你和你弟弟说等他毕业了再赚钱还我就行。 五小姐看了一眼手表， 就这么说定了啊，我要迟到了，晚点和你聊。 五小姐拿着咖啡急匆匆上了楼。 晚安。 正要关电梯门的时候，传来一个怎么想都想不起来的熟悉的声音。五小姐好奇地等着那个人脸的出现。 谢谢。 是林森，五小姐的同事。五小姐抿了抿嘴笑了一下。 你今天怎么这么晚啊？ 五小姐记得林森总是很早到公司，每次他到公司的时候，林森总是把当天要做的事情都整理出来了。 昨晚喝多了。 林森回头看了一眼五小姐，她的气色确实有点差。五小姐笑了一下不再问。五小姐跟在林森的后面进了公司，和第一次跟着信回去上课的感觉一模一样，熟悉而陌生，紧张也兴奋。五小姐的办公位置在林森的对面，五小姐小心地坐下，打开电脑拿出笔记本。还好五小姐有习惯，前一晚会把第二天要做的工作列出来。五小姐环顾了一下四周，没有看到大 K。 五小姐舒了口气，大 K 是五小姐的同事，是在她和九先生暧昧的这段时间里总公司调来的同事，追了五小姐半年。五小姐记不太清楚大 K 来的具体时间，只记得是她生日前后。如果她还没有来，那么五小姐还有机会在她喜欢上自己之前避免所有和她接触的机会。五小姐其实对大 K 一直是抱有内疚的，在五小姐和九先生最难的那段时间，是大 K 陪自己过来的。大 K 虽然被五小姐明确地拒绝过，但却一直愿意陪着五小姐。后来五小姐才发现自己对大 K 的角色定位其实就是一个备胎。 武安、林森、 Jack， 你们部门等下开个会，有个总部来的新同事会负责跟进最新的项目，先彼此熟悉一下。 部门经理 Vincent 刚进公司还没进自己办公室就过来通知。吴小姐心里咯噔了一下，为何只能选择回到某个时段，却不能选择哪些人出现哪些人不出现。没过多久， Vincent 一边接着电话一边往外走，应该是去接他。吴小姐抿了抿嘴有些苦恼。 大家放一下手头工作，吴安，你把项目资料一起带进会议室吧。 Vincent 走向会议室，旁边站着一到夏天永远穿拖鞋上班的大 K。大 K 礼貌地和大家点了点头，然后走向会议室。吴小姐慌乱地在办公桌上找着所谓的会议资料。吴小姐最后一个进的会议室，开门的时候有些尴尬。该死的会议室门一直有问题，开门的时候总是声音很响，所以一定会引起大家的注意。 这个是武安，负责策划，之前做的几个案子反馈都不错，你应该看过。 Vincent 应该在介绍部门同事。吴小姐抿了抿嘴和大 K 笑了一下，立刻回避眼神坐到位子上。 这次的项目是一个烂尾项目，之前找的别的公司做的，砸了很多钱，拖了好几个月，执行了一半。因为很多原因，客户半路解约。我看了他们之前的方案，策划如果执行下来应该还不错，但客户觉得连他们想要的三分之一都没有达到，所以这次压力挺大的。大 K 是总部策划最牛的人，这次调过来辅助这个项目。温森特开会向来喜欢直接切入正题，没有铺垫。武小姐有点分神，没有听进温森特所说的话，反正她也还记得当时大致的策划思路，最终这个项目完成得很好。武安，你可以多和大 K 交流一下前几天的想法，给他一些灵感，看看能不能优化一下。这周出三个不同方向的方案出来。温森特的话打断了武小姐的游离。啊，好。武小姐低头假装在记东西，整个上午都是在会议室中度过的。武小姐一直低着头假装看着资料和大 K 交流。我们总是以为现在的自己比过去的自己成熟很多，如果现在的自己回到过去处理当时遇到的事情，一定会做出最正确的选择。然而你必须清楚的是，面对感情的时候，你永远比想象中弱一点。有了想逃避的人以后，时间就会过得特别慢。今天的班对于武小姐来说无比漫长，好不容易下班，武小姐第一个撤离。武小姐不确定九先生今天会不会来接自己，于是在楼下的咖啡店里坐着。以前武小姐早下班就会这样等在咖啡店里，如果八点九先生没有联系自己，武小姐就会自己回家。武小姐很少会主动联系九先生，一是因为怕打扰九先生的工作，二是九先生不会回信息。原先武小姐以为九先生是真的不喜欢用手机，后来才知道是因为不方便。武小姐拿出手机打开九先生的聊天界面，输入忙完了吗？武小姐抿了抿嘴，然后删除，再次输入我结束了，老地方等你。武小姐停顿发呆了一分钟，然后又删除，把手机放在桌上，看向窗外。在等男朋友吗？小爱倒了杯水放在武小姐的面前。武小姐笑了笑，早上你说的事情我想了一天，还是谢谢你，但真的不用了。小爱站在武小姐面前，诚恳的有点让人心疼。小爱，不管你存款够不够，学费呢我出定了，这张卡里有大学两年的学费，你先放着，如果你自己的钱够用的话就把卡还我。记住，男孩子不能因为钱而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武小姐从包里拿出一张卡，里面有两万。小爱站在原地，心里满是感激。武小姐站起来，轻轻抱住小爱。姑娘家，不要太逞强，和一个信任你的女人开口示弱，比向任何一个男人开口强。武小姐说完，桌上的手机响了，一定是九先生。武小姐转身拿起手机，小爱抹了抹眼角。喂，我在公司楼下。武小姐看着远处的转角，试图找到那辆熟悉的车。靠近五姑娘这边的沿街，有一个熟悉的身影靠着车抽烟，好像昨天才见过，武小姐却一下子想不起来是谁。电话那头九先生的声音拉回五姑娘的回忆。好的，我现在过来。拿着，我还有事儿，明天见。武小姐把卡塞到小爱的手里，小爱有些不知所措地接过卡。谢谢你，我会尽早还你的。武小姐微笑着点了点头，然后迈着大步走向路口。 本来想近距离看一下那个熟悉的身影，刚走出咖啡厅，发现那个人已经进了车门，而林森进了副驾驶，车行驶离开。远处停的那辆车里等着自己的那个男人，是自己想用力爱却又犹豫不已的人。可是人生能碰到几个自己觉得不顾一切都想要在一起的人呢？那些所谓的道德约束，比起自己想要得到的幸福，已经不再重要了。在离开九先生的这些年里，五小姐见过太多为了自己的爱情做过夸张的不得了的事情，什么设套挖墙脚的事情太多了。现在那些姑娘过得一个个都比她幸福，女人嘛，总是爱情至上。九先生的车里总是放着五小姐喜欢的音乐，五小姐总是听得很沉醉，总是幻想在家里放着那些歌，然后和九先生抱着跳舞，在耳边说情话。九先生突然伸手轻轻抓住五小姐，五小姐回头看了一眼认真看路的九先生，然后不由得用力抓住这双大手。两个人就这样一言不语，直到车开到五小姐家楼下，九先生放开了手，五小姐的手失去了温暖。我买了些吃的，一起晚饭吧，九先生说。五小姐看了一眼后座，再看旁边的九先生，以为自己听错了。怎么了？九先生回头看不说话的五小姐。没事儿。五小姐低头抿了抿嘴，偷笑着。五小姐走在九先生的前面，五小姐一边走一边在包里找着钥匙。钥匙是世界上最轻而易举能改变自己情绪而且不用说一句话的物件。快走到门口的时候，五小姐依然没有在包里捞到钥匙，她抱歉地回头看着九先生。九先生从钱包的夹层里拿出一把钥匙，开了门。有时候五小姐想九先生的时候，会故意假装忘带钥匙，然后九先生会赶来帮她开门。五小姐进门后看到桌上的钥匙，舒了口气，回头看了一眼九先生，我去热一下菜，你等会儿啊，我帮你。九先生卷起衬衫袖子，然后走向厨房，五小姐又忍不住低头笑了。五小姐熟练地把打包的菜转到盘子里，该放微波炉的放进微波炉，该在锅上热的放进锅里。九先生似乎帮不上什么忙，看着在厨房高效率的五小姐，九先生有些意外。看到五小姐终于闲下来，九先生从他的身后把他抱住。五小姐突然想起多年前九先生跟自己回家的那天，也是同样的拥抱。拥抱以后的事情是被他的一个电话给打断。五小姐抿了抿嘴，可不可以答应我一件事？五小姐想了几秒，转过头说，嗯。九先生将五小姐的身体转过来，依旧抱着。等下不管谁打来电话都不要接。五小姐清楚这是一个为难她的选择。九先生犹豫了几秒钟，点了点头。吃饭的时候，九先生的手机响了一次，他确实没有接。吃完饭，五小姐快速地收拾完，然后和九先生一起坐在沙发里。你几点走？五小姐看了一眼九点半的钟，回头问九先生。问完以后，拼命在心里扇自己的耳光，怎么可以提任何关于时间的问题？九先生从口袋拿出手机看了一眼， 不急，不如看个电影。我前几天逛 CD 店买了些碟，你看有没有你看过的。五小姐从抽屉拿出了几张碟。五小姐一直有买碟的习惯，即使在2016年的现在，她去旅游的时候都会在当地的音像店买上几张碟。九先生选了《亡命驾驶》，五小姐当然记得她选了哪部片。五小姐记得当时他们看完电影，她靠着他很久。五小姐说，希望也有一个人会这样不要命地爱自己。然后她捧起她的脸开始吻起来。事情发展的和原先一模一样，九先生的手机声音却又打断了两个人的缠绵。九先生转身准备拿起电话，五小姐拉回了九先生的手，抿了抿嘴看着九先生。九先生伸回手看着五小姐，然后抱紧她，在她耳边低声说 Sorry。 五小姐当然知道九先生在抱歉什么，除了是真的在抱歉，也包含了和五小姐尝试商量的语气。五小姐低头松开手，九先生拿起电话走向阳台，看着九先生假装什么都没事的态度和语气在阳台上打着电话，五小姐有些难过。如果将来自己结婚了，自己的男人在外面找到一个他爱他胜过自己的女人，自己会怎么选择？九先生进门的声音让发呆的五小姐回过神儿。是不是要先走？嗯，九先生总是说得很少，有时候都看不出他的语气和心情。九先生走后不多久，五小姐收到了生日当天要和大 K 去北京一起出差的邮件。五小姐发了一条信息给九先生，九先生一整晚没有回复。第二天醒来的时候，手机没有一条信息。五姑娘很失落，如果九先生是完完整整的属于自己，那该有多好。直到中午，九先生才回复了信息。出差的事情，如果真的不能协调，就不要为难自己，回来帮你补过生日，连续过一周。九先生的回复，五小姐读了十几遍，五小姐忍不住笑了出来。对面的林森在桌下踢了几脚后，然后一脸八卦地笑。五小姐和大 K 提前一天出发去北京，出发那天下着暴雨，五小姐拖着行李箱打的，等了半个多小时没有打到，她开始担心自己会迟到。算了一下时间后，确实有些赶。吴小姐开始感谢2016年的现在有了各种打车软件，而现在就算你愿意出十倍的打车费用，你都没有办法打到车。吴小姐躲进街角的公交车站下，拿出手机拨通了九先生的电话。吴小姐家和九先生的公司很近，在这个城市里，这种时候只能想起他。五小姐抿了抿嘴，期待他会接电话，然而没有。五小姐吸了口长气，突然有些不想去出差了，反正不是2016年现实生活中的工作，何必要那么认真呢？午安。好像有人在远处叫了好几声自己的名字，五小姐立刻低下头假装没有听到，想起多年前的今天是大 K 接的自己，看了一眼红灯还有40秒的时间，五小姐立刻拿起行李箱撑起伞走开，没走两步手被人拉住。午安，是我。大 K 没有撑伞，他真的以为五小姐没有听到。啊，是你啊。五小姐抿了抿嘴， 看到淋湿的大 K， 然后把伞往他那边推了推，赶紧上车，红灯马上过了。大 K 接过武小姐的行李箱，一手拉住武小姐快速往前走。武小姐没有反应过来，师傅有纸巾吗？大 K 看到一半身体也淋湿的武小姐问道。给，师傅递过抽纸，大 K 接过来，然后抽了几张递给武小姐。不好意思啊，雨下太大了，我没有听到你叫我。关于大 K， 总是有数不完的内疚感。如果知道最后还是会上车，他就不会假装没有听到了。武小姐开始担心，是不是最后大 K 还是会喜欢上自己。没事，我反正喜欢林雨。大 K 一边擦着脸一边说，他没有撒谎，他说过他喜欢淋雨，小时候上学时一到下雨天就和小伙伴去淋雨，他也不管什么天气，从来不带伞，除了追武小姐的那个时候，大概是因为一直淋雨有了免疫，所以他也不太容易生病。温森他说让我好好照顾你，我还以为是开玩笑说的，没想到你是真的挺需要人照顾，你怎么老是心不在焉的呀？啊，我今天是个意外，雨声太大了。武小姐有点尴尬地笑了一下。你是不是有数不完的心事啊？大 K 说。武小姐意识到自己回来后确实不像几年前总是加班和同事混在一起，而是喜欢一个人独处。其实没有，只是最近正好有点事情。武小姐找了个借口，想打消大 K 对自己的兴趣。需要帮忙吗？大 K 问。不用，家里的事情很快就解决了，谢谢。武小姐的手机在包里震动，她拿起手机看到九先生的来电显示，然后抿了抿嘴，摁掉了来电，发了条信息给九先生。没事了，我在去北京的路上，晚些联系。好，九先生很快回了信息。 小说《一回纪年》，奇怪的武小姐，已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轰叔，演播刘艳丽，编辑张璐，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首都文明办倡导环保过大年。

其实阿加丽娜并不经常在王鹏翔的身边。两个年轻人约法三章，以后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但不要干扰对方的私生活。王鹏翔有了自己的学业，阿加丽娜也有了自己的事业，她要飞到世界各地去表演。王鹏翔依着路边的栏杆眺望海洋公园，眼前却都是阿加丽娜的影子。王鹏翔还没仔细考虑过要找什么样的女朋友，命运就送给他一个。好在他觉得这就是命中注定要终生相伴的那个人。就这样浮想联翩，直到肩膀上被人拍了一下，王鹏翔才发现一个男子已经站到了自己的身边，近到能闻见对方的汗味。自从修炼了终极武术，更加上希尔盖的真传，王鹏翔的感觉能力大大提升，让人栖身这么近还是从未有过的事儿。王鹏翔吓了一跳啊，不过他马上给自己了一个解释，刚才脑子里都是恋人的倩影，没察觉有人来到身边，那也很正常。来人是30岁左右的男子，像是香港本地人，又或者来自东南亚某个国家。他上上下下打量着王鹏翔，这让小伙子绷紧了神经。 先生，我们认识吗？ 你是希拉俱乐部里那个怪胎？ 我确实去过。 太好了，真是你啊。知道吗？你是云顶的传奇呀。你这家伙练的什么功夫？身上是不是抹了特殊的油啊？ 原来此人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当地拳手，曾经代表另外一家俱乐部和王鹏翔对打，王鹏翔连赢数场，轰动赛区，但他志不在获胜，只是为检验自己的功夫，所以对交过手的人没有印象。王鹏翔请这个马来西亚拳手到路边的茶餐厅小叙，对方也没推让，一瘸一拐地跟着他进入了餐厅。 你的腿？ 哎呀，比赛时被打断的，以后有可能再也上不了场了。 临别，王鹏翔摸摸口袋，只有100港币，索性都送给他。拳手千恩万谢，接钱走人。没想到才过两天，王鹏翔刚走出校门，又被此人拦下了。这次他是为了治母亲的病，请王鹏翔接济一二。王鹏翔虽然功夫了得，毕竟涉世不深，心头虽然隐隐觉得不对劲儿，可看到他那一拐一拐的可怜样，还是动了同情心，转身来到附近的银行，取出1000港币送给他。退役拳手抓过钱，谢都没谢，一溜烟的消失了。望着他的背影，王鹏翔意识到这钱可能给错了人了。果然只隔一天，王鹏翔刚走出学校大门就被拳手拦住。 怎么，你又缺钱了？ 是啊，爸爸病得很厉害。 昨天你不是说母亲在住院？ 你不用管我家谁在住院，打黑拳在香港犯法，你一看就是个有钱人家的孩子，不怕我告发你？我反正就是这样了。 王鹏翔扭头就走，退役拳手跑上来将他拦腰抱住。凭借在虚拟世界里通过太极推手形成的身体感觉，王鹏翔曾经对付过古拉耶夫这样的顶尖高手，贴身击倒，此时他的身体应该自发做出反应，这个退役拳手会狼狈地摔出去才对呀。可这些都没有发生，王鹏翔被他死死地抱住，慌忙用力挣扎。对方虽然技能有限，毕竟是成年人，力气很大，王鹏翔一时挣不脱，两人就在街头狼狈地扭在了一起。 怎么会这样？这家伙当初根本不是我的对手，何况又受过伤，而且重逢时我都没有察觉到他贴近身边，难道这段时间感觉能力已经大大下降了？ 王鹏翔震惊于自己的拙劣表现，动作也慌乱了起来，对方则完全没有格斗目标，既不想打他，也不是要摔倒他，只是死死地纠缠。这下王鹏翔暴露出自己最大的弱点，力量不足，这样被死缠烂打，又要顾虑周围人群的反应，结果就成了撕撕扯扯的局面。 哎，

我要追求那种特殊的幸福。 坏蛋，欺负我没读过多少书，托尔斯泰可不是这么讲的。 像中国少林寺一样，喀拉拉邦是印度的武术之乡，这里流行着印度最著名的武术系统卡拉里帕亚特。郑和下西洋时路过喀拉拉邦，就记录了这种武术。当时此地分裂成多个小国，互相征战，为赢得战场上的胜利，男子都必须练武。现在卡拉里帕亚特重新流行，吸引了印度各地的人前来训练。这种武术训练场就叫卡拉里，类似中国的武馆。全邦最著名的卡拉里连锁机构属于马利克，围绕着特里凡德朗城区建有多处，学员几千人。按照该派的称呼，马利克叫做古鲁卡尔，意思是武术导师。但是马利克能够派人强请博尔帕德，并非因为他会什么传统武术，而是因为他还拥有当地最大的黑帮，他的不少学员也属于这个黑帮。大使牌汽车驶出了市区，驶向附近山区。博尔帕德开始询问那个神秘男人的身份。 您是谁呀？您不是印度本地人呐？ 我是德国人，原名叫马库斯，现在取了个印度名字叫拉吉亚。我很喜欢印度文化，追求解脱之道。我在印度已经生活了很多年。 据我所知啊，马利克只是个武夫，您为什么不追随一位瑜伽大师呢？ 拉吉亚不再说话，车子驶进一处刚刚完工的卡拉里。此处院落面积多达上万平方米，为了搞到这么一大片土地，马利克带着徒弟兼打手，使用威胁、动下、绑架、殴打等诸多手段，最终赶走了几户原来的主人。走进庭院，面前是层层叠叠的训练场馆。如果从空中俯瞰，整个场馆按照曼奈罗形状修建，取吉祥之意。拉吉亚带着博尔帕德下了车，朝着场馆中央的区域走去。此地终年气温偏高，场馆都建成了开场结构。一路上可以看到上百个学徒分别从事各种训练活动，有的双双持刀对练，窜蹦跳跃灵活异常，有的把椰子摆在头顶让同伴用铁锤砸碎，有的正在进行瑜伽修炼，摆出各种高难体位。学者博尔帕德从这群汉子中间穿过，来到卡拉里的核心处，那里有个开场的天井，寺外或挂起持斧罗摩大神的画像，或者摆着死神的雕塑。印度武术界认为持斧罗摩是这个行当的开山祖师。马利克50多岁，胖大魁梧，留着向上翘起的传统胡须，他摆出骑马蹲荡的姿势。面前水泥台上早就有人放好了一排椰子，马利克大吼了一声，双掌连劈，椰子壳一个个被劈开，汁水飞溅，气势骇人。在世界其他地方表演这种功夫会使用砖块、木板，显然坚韧的椰子壳比那些东西更不好对付。劈开最后一个椰子，马利克调整呼吸，然后挥手让博尔帕德坐下。 听说你一直在研究夏尔玛的画。 正是因为长期研究夏尔玛，博尔帕德知道眼前这个人就是夏尔玛的亲生儿子。按照印度教规定，一个虔诚的信徒终生要度过四个阶段，统称四行期。童年时叫反省期， 此时要追随导师阅读吠陀经，学习人生哲理，成年后开始家住期，此时要追求功名，成家立业，履行世俗责任，中老年时要放下一切，进入密林中修行，称为临息期，最后舍弃一切财富，以乞讨为生，称为寻世期。要放下到手的功名利禄去修行，此事说来容易，做起来极难。然而夏尔玛40多岁时突然宣布进入临息期，抛弃妻儿去侍奉神，那时候马利克还不到10岁，此后父亲就成了夏尔玛一个陌路人。他从不敬重父亲，也不再和画家来往。对于马利克的问题，博尔帕德谨慎地点点头， 我只研究夏尔玛的画，以及围绕着这些绘画产生的宗教现象。 好好好，那就请你把他最近20年啊，不，最近30年的画编个名录给我，卖给谁，多少钱成交，都写出来。 你为什么要这个资料啊？ 老家伙的画值很多钱，有人说值100亿卢布，有人说是200亿，但是他1卢布也没给过我。我要搞个准确数字出来，你肯定知道我是谁，我是他的儿子，当然要分他的遗产。 在我眼里呀、他的画呢是精神财富，所以呀、我能够给你骗出名录，却不知道他们当初卖了多少钱呢。 好好好，你就编出名录，成交价格我另外找人打听，你享受他们的精神价值，我要他们的物质价值。 香港第二天一早，王鹏翔就接到了何志浩的短信，让他马上去实验室，短信里还有一连串微型的表情。王鹏翔跑到那里，只见何志浩站在正电子辐射断层摄影仪旁边，兴奋地搓着手， 课题通过了，经费批下来了，500万港币，足够我把想做的都完成。 从俄国转了一大圈，王鹏翔把何志浩的研究课题暂时的忘到脑后，现在他才想起来，最近何志浩一直向学院申请经费，做系统的研究动作表象。闭上眼睛，在脑子里想象一个动作的过程，这个心理过程叫动作表象。体育心理学家发现，让运动员反复对技术动作进行表象，尽可能集中精神，尽可能逼真。当运动员真正练习这个动作时，掌握的时间会大大缩短，掌握的程度也大为牢固。也就是说，心理世界中的练习会促进生理上的练习。体育心理学家建议运动员们使用动作表象法提高成绩，可想而知，不少教练员和运动员觉得这个简直是装神弄鬼呀、不相信它真有功效。体育心理学家也拿不出过硬的证据，现在何志浩就要解决这个难题。正电子辐射断层摄影仪可以在一个人进行心理活动时记录脑中血液供应量的变化，它正是研究动作表象的法宝。这个申请并不容易过关，体育心理学是整个心理学中的冷门，何况它要求的是很大一笔钱，还要反复占用学院刚刚购买的顶尖科研利器。不过不管怎么困难，何志浩毕竟成功了。 你一定要参加我的研究，你是最好的卫士。 我知道了，老师。 王鹏翔还沉浸在对自身功力衰退的忧虑中，只是答应了便先行告退。离开实验室走出100步远，灵感突然降临在王鹏翔的脑海里。 乘坐苏35去搭救阿吉丽娜的时候， 我没有条件事先练习，完全靠想象临阵磨枪。但是最后，我完成了那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动作。也许，动作表象就是恢复动作水准的另一条道路。失去压力传感服，我可以从这里得到补偿。对，为什么不这样呢？夜里刚做完那个奇怪的梦，今天何老师就找我参加这样的实验，这里边难道有某种意义？我应该积极参加这个实验。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节目。 真相论情道，与